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鞋，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崔宇， 三 D 画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钟在香港直播的三 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今天咱们终于该说说欧博了。 对， 其实也都关注一半个月了，快。 对， 但是就一直在发酵这个事儿，你发现没完？大家也想知道哈，最后呢，它会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当然，现在对于欧博本人来说，肯定是承受了相当大的压力，包括道德方面的，甚至有法律方面的，都在想着要怎么样去一个收场。那欧博，其实广州人应该非常的熟悉，因为呢，他就是以监督公车而出名的。 对，是的。 据说在广州市，他的名气还大过市长，可能。 对， 因为他就是哎，这个人也非常的传奇。其实家境很差，按理说 低保户， 嗯，但是呢，就常年是监督公车，就是监督公权力，所以呢，在市民的心目中，他是有着很好的这个名声。 对， 可是呢，三月底就摊上一摊嫖娼，但是有人说是被嫖娼，因为感觉跟他自己的这个描述的事实相比照，你就发现，像如果他说的完全是真的话，那觉得那是一个局，是吧？ 对， 他就跟网友见面，就是也是很多人慕名，觉得欧博形象非常的高大，那觉得哎呀，我非常崇拜你，很敬佩你的勇气。那网友就一来二去的，欧博本身可能尽管说他在舆论场上很有名，但实际生活里面，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朋友多的人，但是网友很热情。结果他就跟这个网友就成朋友了，网友就非常热情，到什么地步呢？ 邀请他 去 长 沙 玩。 好，结果一玩就出事了，那个朋友还有其他朋友，然后朋友带朋友玩的吧，也不是吃吃饭就这么简单，他给你安排了卡拉 OK 完了，就看你唱的也累，又想上网，那不如我给你弄个房间，包个房，一包房，就陪他们唱歌的几个小姑娘也上来了，其中一个说：“欧博，我唱歌唱累了，我想借你那个洗澡房，我去洗个澡。”冲个凉，冲个凉出来发现就没穿衣服，就一个浴巾裹着，然后就可能就犯下所有男人犯的错误。 对， 但他自己说其实没那个啥，他说连那个安全套都没拆开，是吧？ 他只说这个脱了衣服然后接吻了，然后其实没有更进一步。但是我要， 但在这个时候警察就来了。 对，刚警察来的不早不晚。 嗯， 对，我想这也挺为难人家小姑娘的，人60多了是吧？警察再晚点来，说不定这个小姑娘就该英勇了。 所以他们说这是小姐强奸欧婆呀才对，是吧？是不是啊？ 但这个你看背后确实你就会觉得、 怎么这么巧？ 对，这个逻辑肯定上是有问题的，因为他的那个朋友小王，他也没被抓，然后那个陈老板也跑了。 陈老板就中间那个做中介的，相当于是 对，应该这个事儿 招呼他上宾馆唱卡拉 OK 都是那个陈老板。 对对，应该是他和冼同学两个人一起和小王一起。 冼同学是谁啊？ 冼同学是他的一个朋友，是欧博真正的朋友，不是网友。 啊， 然后他因为小王邀请他去长沙玩，他就邀请了这个冼同学跟他一起。 啊， 然后呢，两个人就和小王结伴去了长沙。 嗯， 到了长沙呢，这个陈老板非常热情的来接待他们。 嗯， 然后最后安排了这个局，然后呢，但是后来事后这个事儿吧，就是陈老板和小王都没事儿，都没被抓，而现在找都找不到陈老板这个人。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中间好像确实不是那么单纯的，就是他自己想要去嫖娼这个事儿。年纪也大了，体力也不支了，其实我觉得他个人可能也没这心思。是吧？ 那难说，他自己那个澎湃新闻里面一个半小时的采访嘛，他后来反正这个细节大家要自己看的话，就上网去看去。但是重点在哪儿吧，就是春雨说的那个陈老板，后来网友真的是厉害，再加上财新网，他们就实地调查，就发现这个陈老板身份可不是一般人，他呢是长沙市公安局国保支队四大队队长陈简罗，而且身兼三家公司的总经理经理职务，跟这个三家公司呢这三家公司呢都跟这个长沙有个叫腾创这个公司关系非常的密切，现在已经失联了。就最后欧博是被抓进去行政拘留， 几天是吧？现在 五天， 现在放出来之后呢，之前就觉得非常奇怪，而且当地的这个政法频道他们做了一电视节目， 对， 就让欧博去跟他的粉丝道歉。哎，这个又让人想起、 不是粉丝，跟市民、 市民道歉，市民他也觉得是粉丝，你知道吗？很多人就是觉得这个欧博的形象太完美了，以前道德方面觉得有点像薛蛮子那个情节， 对 是吧？ 对， 上央视去道歉去。 嗯，而且说这个去拍摄还是有一个曲折，就是欧博他原来是在楼上嘛，然后这个采访是在楼下，然后呢先后七次被带到楼下去想要做这个采访，但是欧博一直都不同意。是当地，当然这是那个欧博自己说的啊，是当地那个拘捕他的这个公安局的局长跟他说，这儿我说了算，你要是配合呢，说放出去就把你放出去了。然后最后他没办法，他才拍了这个东西。然后他前面还有一段下跪道歉的这个。 下跪了还。 对，下跪道歉哭诉的这么一段视频。结果呢他跟记者说，就希望你拍一个有良心的视频，然后就是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要这个说假话。结果呢欧博就说他前半都被剪了，只留下了后半句，我有错，然后我什么犯了罪之类的，大概就这样的留下了这一段，然后他就会觉得有曲解事实。所以他也觉得这个也是被设计被人利用了， 断章取义了。 对， 所以呢这个事儿其实非常非常多的疑点。那当然在舆论场上很多人就质疑这个所谓的公权力，说哎，这个你凭什么是长沙的这个警方来抓是吧？而且呢说， 这是长沙卖淫嫖娼，在长沙抓很正常 啊、是吗？ 对， 但是网友，但只是什么呢？ 只是为什么这个局应该是在广州设，变成了在长沙设？很多人有好奇。 你看，你这个又有一个阴谋论了，可能就前提觉得是他可能在广州监督公车，得罪了所谓的某一些人。那你说，按理说你要报复的话啊，如果说这一切都是猜测哈，如果你非得要这么想的话，按理说也应该发生在广州是吧？就干嘛非得扯到长沙去弄那个局？如果这一切是真的话，但是呢，这个事儿到了昨天，他又有一个进展。本来欧博他原名叫欧少坤，其实那广州人可能亲切称他为欧博，放弃起诉长沙公安。但是继续呢会通过律师要求长沙警方对安排事发当晚饭局和小姐的陈老板进行立案调查。 对， 这个也觉得奇怪，你如果放弃起诉，那你凭什么要求他去彻查？我不知道他的这个底气和他的手握的这个自信哈、又是从何而来。所以呢这个事儿充满了蹊跷。那昨天呢我们也是联系到了欧博本人，而且呢跟他代理他这个案子的几个律师也取得了联系。那昨天呢我们是对欧博和他的其中一位律师是进行了采访。 对， 那我们也听听欧博现在事发半个多月了，他自己是怎么样来看待这个事件，那这个事情发生到现在对他自己的生活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接下来他想怎么办，其中有没有一些他觉得不满意或者不服气的地方，我们来听一下。 普天下很多人嫖娼，欧博而且不是嫖娼，我们没有嫖娼，而且是被过人行为的一个构陷，陈老板。但是这个构陷就是中国啊，我就算中国这么多人嫖娼，为什么都不会把它在整个社会曝光，而且不要他们对着电视来说我错了。为什么欧博士又不是政府部门官员，又不是共产党员，全部都不是的情况下，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监督公车试用的一个人，你就要把它无限的扩大，是不是有过别人想利用这样打压欧博，而且把矛头指向了政府，说政府打压监督人啊，请求给欧博一个过人空间，欧博的师德不影响到欧博的监督行为，不要两者混淆一体来说，我们要理性的去看问题。我就只认为欧博的师德，欧博的嫖娼就算成立，也是欧博的过人行为啊，也没有侵害到他们那些市民的利益，没有啊，我没有侵害到他，为什么他们就这样紧张来骂欧博？我过人的师德也已经受到了法律的处理了，那这个处理了以后，你为什么还要无限的扩大？是不是有某些人想把欧博污名化？也不排除有某些人借欧博的事件来攻击政府和那个公安。陈老板还没有知道他的确实身份，还没有把他抓到啊，这样就把他牵涉到政府啊公安的 一个行为，这样也是对整个社会不理性的行为。很多人自己的塞车就强加于欧博的头上，这样对欧博也不公平。你就算陈老板是有意的限构陷我，他也是他个人行为。 嗯， 如果是有某些人安排，那我们也不要牵涉到整个公安、整个政府。就打个比方，出差后，对副主席他的贪污腐败，我们也不能够啊，出差后因为副主席贪污腐败，就是整个军队的腐败怎么样？不能够这样，也是徐才厚的他个人的行为。所以在这一方面，很多人蠢车欧博，今天就不告公安了，是不是给和谐了，给施压了？我说不是，收了多少钱？没有这个，政府也没有恐吓我，也没有施压我的家人，是吧？他们有些人就是把欧博当成炮台。这样来攻击某些政府部门啊，这样啊把事情闹大，把欧博推到风口浪尖，这样也是不道德的。 嗯， 我请求记者媒体帮欧博说句话，请社会的群众理性的去分析，这不是政府的一个行为啊，就算陈老板有心构陷我，也是他个人行为，他只是代表了他利益者，是某些利益者啊，或者是给我监督过的，或者是监督过的家属啊，我监督他，政府处理他，就证明政府不支持腐败，是吧？所以他处理了他就不高兴，他就要来报复我，这完完全全可以证实没有跟政府切身关系。 嗯，但是之前您因为检举的事儿，有没有遭到过其他的这种报复，或者有没有对别人 有报复啊，挨打受骂啊，或者是停我的低保啊，这样确实有。因为那个停我的低保，那个时候我全家人是连锅也揭不开的，只是我的孩子工作去参加工作以后，就是没有向他说我孩子工作了，但是那个时候我连我的老婆做手术肿瘤两个大手术都没有钱，后来我老婆向写信给江德江求救以后，得到了政府马上免费送他到医院做手术，那个子宫和胃全切除，这样是一个肿瘤嘛，全切除了，但我老婆现在不是女人了，女人的器官全部都切除了啊，都是党和政府救了他的命。从这一方面，他就有某些部门想打压我，就说我骗低保，停了我的低保，停了我妈的低保，连90岁的妈妈的低保停了。这肯定是有某些个别人在操控着来打击报复欧博，这也是不能排除的，因为以前的事。现在从整个事件中，这一次的构陷事件不是政府部门给欧博的构陷啊，是陈建罗的个人行为，就是这样。 那这个事儿可以说您看您的家人之前也被打击报复了，但是他们支不支持您做这种检举公车的这种行为呢？ 不支持了，因为他现在我的儿媳妇已经离家出走了，就是因为我给卖淫嫖娼以后，他说受到了社会的压力很大，就给我闹翻，老是骂我，那我说你骂我干嘛，我就给他顶起来啊。他说我没有权利骂你怎么样，我说你骂我你不喜欢我你可以走啊，他说好我走就走了。 你看 哎，我的老婆最近连出门都小了，他说不敢了，真的。那个虽然是离了婚啊，但是他很多人都知道是欧博以前的老婆，都指指点点来，背后议论啊，怎么样，那个人言可畏。所以我觉得我对家里的亲人欠了很多，影响了很多，我对不起他们，请他们原谅我，理解我。 在这个事件之后，您还会继续坚持像检举公车啊等等这些检举不法？ 不单只是检举公车，我还会更好的去担当起社会的担当，而且我昨天也拍了两部公车。 哎，这个欧博也确实不是一般人，你看都已经这样了， 是吧，他还会继续监督公车。但是我听完这段我有两个疑问、 嗯、 就是第一我想问春雨，就是你是不是问他了，你说 没有， 你干嘛不去起诉那个长沙警方了？ 没有没有，他这个我第一个问题问他是对他的家人和生活有没有影响、 嗯、 然后他就把可能是事先准备好了这么一长段，就是说这个是跟政府没有关系的只是这个陈简罗的个人行为、 嗯、 然后这么一段准备出来，然后就给我讲了，讲了很长，然后这还是我精简的版本。 嗯，没断章取义吧？ 没有，绝对没有。 你保证啊。哎，所以就是你看，我就觉得他有点怪在哪儿吧。本来可能会觉得你之前说有人陷害你，那为什么陷害你、嗯、如果我们真的是从他做过的事儿来寻找倒推回去的话，那可能就是因为他得罪人了呗。 对， 那得罪人了这个就很难讲。但现在他说，我感觉他有点太刻意了，有没有？就太刻意了去撇清， 对， 政府其实没有怎么样对我施加压力。再怎么样，他即使真的是构陷，那也是那个个人，那个陈简罗的个人行为。但是陈简罗他作为个人的身份，他为什么要去这么做呢？也不知道。 对，是、嗯、所以你就会感觉到他说自己没受到压力，但是反而就是因为有压力来迫使他来做了这个事情。 这是你的感觉啊？ 对对对， 咱们也没 证据，我会有这种感觉。对， 嗯、 但包括你看，因为他是放弃了对这个长沙天心公安分局的行政复议嘛，但是另外一个人，这个冼耀军他就没有，他 冼耀军就是他一块去长沙的那个 同伴，对对对对，然后还在坚持要对这个长沙的天心公安分局进行行政复议。 嗯， 所以你就看两个人在这个事情上已经有了分歧。欧博对这个事情的整个的思路已经从一开始有了变化， 嗯， 一开始是想要对这个公安机关进行一个起诉，包括复议，现在只是对陈简罗的个人进行一个复议、 嗯、 因为陈简罗他的身份非常的敏感，他本身他是公安机关的公职人员，然后呢请他的老板叫做陈家罗，那他现在是把这个事情定义为、 嗯、陈家罗干的， 对， 是陈简罗， 对、嗯、他也没有证据证明陈家罗和陈简罗就是 同一个人，但是网友就认定你们就是同一个人，因为有照片， 对，有很多证据证明他俩可能确实是同一个人、 嗯、 所以他们现在就要求长沙警方，你找到陈家罗这个人、 嗯、 你来处理陈家罗这个人，因为陈家罗这个人、嗯、他做的这个事情本身是违法的，就不说他是不是故意设局，但是他本身介绍嫖娼这件事情就已经触犯了法律、 嗯、 所以就应该对他进行一定的处理。 好，所以呢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欧博这边显得比较被动，因为你只能去要求别人，你手上你并没有一个、强大到有法律的这个压力，因为你放弃了这层程序的话，你似乎你就没有足够大的这个压力去迫使他们非得要把这个人搜出来，除非有网友怎么样去倒逼，但是我觉得这个真的要控制起来可能也并不难、 嗯、 好，那我们紧接着再来听一听他现在身边的几位律师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吧。我们先休息会儿，等会儿听到的是我们早前对他其中的一位代理律师叫 朱永平 他的现在的一个取态。三条新闻稍后见。好，欢迎回来三立华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刚才呢我们是听到了欧博的自述，也讲到了这个事件对他的生活的打击、嗯、当然他也是觉得这事儿一码归一码，他觉得跟政府没有关系，不是受到了政府的压力才撤销对长沙警方起诉的这么一个决定。即使呢陈简罗是构陷了这么一局，他也觉得是个人行为，也不要扯上跟政府的这个对立。 对， 那我们再来听听他身边的一位律师叫朱永平先生，他呢是怎么样看待这个案件到目前为止存在的疑点，那作为律师之一，他们下一步打算怎么做？ 现在这个疑点就在于欧博呢跟陈简罗之间的这个关系问题。现在目前我们个人判断呢，他都是一个个人的行为，尽管我们外面这个网络上都在传陈简罗是跟谁有谁什么关系，甚至还说到了什么这个处分啊、禁闭啊、公安厅啊什么东西，这些呢都是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底下，可能都是一些对存在一些 虚构的东西， 嗯 啊，虚构的东西。好，那么现在呢，需要我们律师代理欧博去查清楚，要求公安机关查清楚这个所谓的陈建罗，也就是陈老板的，会影响本案的这么一个重要人物，所以我们可能明天就会到长沙公安局那边去递交我们的这个申请书。 但是您在要求对方彻查陈建罗的时候，他们配合吗？会不会也给你们制造了一些阻碍，或者说不积极配合？ 这个我们可能都会预着的啦，但是我们相信长沙公安局会做一些动作，因为这个毕竟是还是一个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实嘛。 嗯，欧博这边他最近出来讲话都是有点是怕大家把矛头指向政府，所以他也是在引导大家是吧，把这个事儿。 对对对，就是这个道理了，在引导大家。为什么你整个舆论包括他那个王才亮律师代理他，你看到他个博文没有？ 嗯嗯， 他就引导了。我们叫做不恰当的引导了， 嗯， 引导了这个好像欧博在就是被人家陷害、追杀、报复这么一个样子，这是不对的。这个王才亮写的那篇博文，他代理了这个欧博去长沙进行这个行政服役嘛。他昨天晚上到达长沙以后，他住在酒店里头，他拍了一个照片，说拿了一张什么这个椅子顶住这个门。啊，在他的博客里头，他说我到达酒店以后，我就要拿凳子顶住门，那我害怕，他意思是我很害怕，他就意思说，欧博肯定是被人家这个公安机关在追杀，啊，因此我都害怕，我代理了欧博我就害怕，所以我住在酒店，我都要拿张椅子顶住门，制造这种气氛。你说作为一个律师来看，制造这种气氛是不对的，欧博没有被公安机关这个追杀，公安机关也没有报复他。我们的政府是支持欧博搞公车监督的，广州市人民政府也好，领导也好，都对欧博是夸赞的，支持欧博搞公车监督。我们要引导是政府和公安还有其他政府机关监察机关对欧博都是支持和欢迎他公车监督的，没有去打击报复欧博。现在你就引导所有公安机关，为什么欧博去搞公车监督，就是公安机关要打击报复他。这个王才亮律师就吓得要死，也是公安机关也要打击律师，因此他门都要顶住。哎呦，这些舆论这是不对的。我们政府共产党是支持欧博的，共产党他是有正义观的啊，他是一个正义的党派。那没有这种主持公平正义，然后那我们全中国人像菲律宾那么腐败啊，国家腐败一样的，你一下机场啊，你去卡拉 OK， 警察把你站岗，有钱就行，有钱就警察把你站在门口放风。是不是他是国家腐败掉了？我们中国出现这种国家腐败吗？他是安全的。你现在我们网络上天天喊陈家罗，陈家罗，陈家罗，你都没有启动这个程序，你怎么知道陈家罗？公安机关什么？我公安机关，我根据你网络哪一条这个消息去搞啊？是吧？你启动程序嘛？然后现在欧博委托了我们去走这个程序，我们律师比如说明天到达公安局，我们就启动了吗？这律师就启动了吗？ 哎，这个是朱永平律师呢，他就是欧博的现在代理律师之一，他的一个说法大家也听到了哈，同样跟欧博刚才说的这个有点像吧，都是觉得不要把他扯到攻击党和政府身上，这个党和政府还是支持欧博接下来继续监督公车的，所以呢，听上去觉得都是有点像是准备好，我就是想要避免大家往那个上面去联想，但是我怎么感觉他越这么积极的去撇清，反倒越让人有一点点的疑问， 觉得他会受到了压力。 会会 对、 好，要不然我们再来连线他另外的一位律师，叫 李 海霞 律 师。 好， 李律师你好。 哎，你好， 谢谢你愿意接受我们的现场采访。那刚才我们也是听了欧博和朱永平律师的一段访问，那是我们在昨天访的，他们就讲到现在他的下一步的打算就是放弃起诉长沙警方。我想知道这个决定您知道吗？ 这个呢，我觉得可能这个是大家对这个事情的一个误解吧，因为昨天欧博接受采访的时候只是说暂缓这个行政复议的这个工作，并没有表示说一个放弃，因为按照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呢，我们在60天之内呢都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所以说呢，我觉得应该不是一个放弃，而只是暂缓。那么 只要我们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这个程序，那么还是可以依法获得一个法律的一个保护的啊。 嗯，我想知道就是欧博身边有几位代理律师啊，大家是怎么样分工的呢？我知道除了您之外还有朱永平律师，还有王才亮律师，是吧？是不是大家都在一起负责这个案子？ 对，因为这个就是欧博的事情一出呢，那么有很多专家，也有很多像这个王才亮律师，这个都是比较前辈的，都是我们的前辈的水平特别好的律师呢，那么都是在为欧博这个提供这个法律的这个帮助。那么其实就是说之前的一个分工就是行政复议的这个程序呢，那么由王才亮律师这边来提起，那么可能欧博要求将来一旦行政诉讼开庭的时候，他是希望我这边能够就是出庭然后应诉。那么现在呢，因为按照欧博的这个授权呢，现在呢我们可能我这边的工作这个点是转移到对于这个陈老板的这个一些维权的一些活动上。那么将来在有一些情况够明了的情况下，那么是否要提起行政诉讼，或者是先复议和诉讼，那可能要有欧博的授权，那么才能够下一步的进行这样。 因为现在我们看就是目前媒体披露出来的情况哈，觉得要找到陈老板似乎并不容易，因为他现在已经失联了一个多礼拜了，是吧？就是我想知道你们具体有什么办法。而且我们还有一个觉得有一点奇怪的是，欧博他反复的强调认为说，即使他这是一个构陷，但那也是陈老板他个人的行为，他为什么反反复复的在强调这一点？ 其实呢，就是说这个事情出了以后，那么作为他代理律师呢，我们也在收集各方面的证据，或者是说做一些调查取证工作，希望能够找出一些充分的证据，能够证明就是说之前的时候是看看这个构陷这个行为到底是一个个人行为还是一个政府的行为。但是呢，那个我们现在就是也没有一个充分的一个证据能够证明真的是某一个行政机关然后呢就是进行了这种行为的一个就安排。但是呢，那么从欧博的自身的这个经历是可以看出，那么这个所谓的陈老板他是有一定的目的性的。所以说呢，那么在经过了这段时间的思考或者各方面的这种新的反馈，那么呢欧博他认为现在的这个维权的重点，那么还是在于这个陈老板的这个身份的确定。因为呢，如果是说他一个个人行为，那么陈老板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那么如果他自认为是一个职务行为，那么这就有充分的证据能够证明这就是一个所谓的钓鱼执法。而在我国来讲，钓鱼执法肯定是违法的。所以说呢，肯定是我们需要和这个法律的思路可能需要进一步的理清。那么结果呢可能有待于下一步的进一步调查取证的结果才能够确定。那么我们也会将下一步的这个调查取证结果然后提供给欧博，那么由他来决定下一步的这个诉讼的这个程序如何进行。那么我们也会在他的授权下，然后在法定的职责履行我们相应的这个律师的职责，这样子啊。 现在我们看到网上有很多就是猜测陈老板身份的一些网友的评论哈，他们也是很厉害，就是根据网络的蛛丝马迹就认定说这个陈老板就是长沙公安局国保支队的四大队的队长陈简罗。就这个我想知道律师你们有办法去确认这个是真的吗？ 我们呢这个真的我真的非常感谢广大的网友，因为其实好多工作呢可应该是我们律师去为当事人做的，但是呢现在大家出于对欧博的这个关心还有对这个事情的关注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现在呢也正在就是启动相应的程序，然后呢去希望能得到一个官方的 一个答复。那么到底就是现在王宇泽爆出来的这些信息是不是真实的？ 嗯， 现在呢我个人而言，就是如果我作为一个普通的网友，那么我肯定会觉得那两张照片是很像的。 嗯， 但是呢，就是说真的是一个以律师的身份去，就这个我现在真的没法回应，因为我也无法确定。 嗯 啊， 嗯，但是因为他的这个相似度真的很高，如果说我们没办法找到他的本人的话，那公安机关在立案的时候会不会会可以说是不予立案的？因为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我觉得这个人肯定能够找到。因为只是一个看看，就是说如何去做这些事情啊。我们也就是也会，就是因为要确定这个陈老板的身份，那必须要先找到这个人。我认为就是说公安机关这边只要能够依法的履行这个职责，我认为找到人应该是只是个时间问题吧。 是的，我知道李律师您跟欧博也是相识多年哈，那我想知道他其实在这么多年监督公车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遭受到了很大的压力，那这一次来说是不是他也算是经受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打击？那其实我们也问过欧博本人，我说我搭档春雨就问他会不会继续去做监督公车的事情，他说还是会继续。那您作为跟他相识多年也可以说是一位老朋友了，您建议他继续做这个事儿吗？或者您觉得他如果现在的经受这么的打击之后还继续做这个事儿，他做得下去吗？ 我是从2013年的时候就开始跟欧博相识，然后呢，2013年的时候呢，也作为他的这个法律顾问，然后呢，也代理了他数次，就是因为监督公车私用而引发的一些行政诉讼。那么之前呢，就是欧博很坚持。那么这件事情出了以后，他也非常明白。那么他之所以遭受到这样的一种行为，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普通的人，而是因为他的监督公车的这个行为，那么可能触碰了某些的利益，那么才让他就是遭受了这样的人生的一个坎坷的一个事件吧。这样做的很多人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就是想让他放弃监督这个公权力的私用，或者是这种监督者公车私用的这种行为。那么我觉得欧博现在经过了这个事情之后，反而是更加坚定了他这个继续走下去的这个勇气和理由。那可能就在不久的，应该是前天吧，失业的时候，他又在广州的国际酒店吧，然后监督到两辆公车，那么同时呢也发到了微博，并且呢欧博也跟我说过，说这个事情他现在是希望这件事情尽快的过去，那么打官司这个事情呢交由律师去处理，他将更加全心全力的去做他的事情，就是继续监督公车私用，希望能够通过他的这些小小的行为能够就是促进这个中国的这个依法行政或者这种反腐的这个进程。 嗯， 欧博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人，他的观念，他的就是很还是希望就是能够让中国的政府变得越来越好。 好，非常谢谢您，谢谢您李律师接受我们的访问，再见。 好， 谢谢，再见。 好，这个又一次确认了哈，欧博他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处境和打算？但是他讲的似乎又跟刚才朱律师讲的有一点出入，就觉得关于怎么样去处理对长沙警方的这个事儿，似乎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再稍微休息吧。那等一会儿呢，我们还有一位非常资深的媒体人池飞克先生要跟我们来分析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刚才听到现在觉得种种很怪诞的事情，就为什么会有这么奇怪的现象出现？在他看来，各种逻辑又是怎么样？因为他非常熟悉警界，也非常熟悉媒体。三立化新闻，稍后见。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到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嗯，我是春雨。 我们看到目前为止哈，也是刚才跟李海霞律师就确认了，其实欧博这个案子呢有好几位律师一起在代理， 对，朱律师、李律师，还有刚才提到的王才亮王律师， 对，就是朱永平律师很不爽的那个王才亮王律师，他到底说了些什么。 我们首先要看到一点，就是王律师现在已经不负责欧博的案子了，欧博在 这个 对他的微博上发表了一条微博说，现在欧博委托朱永平和李海霞律师启动法律程序，同时解除对王才亮律师的法律委托一切授权事宜。但是当时呢，这个王律师他是除了欧博还有这个显耀坤两个人， 显耀军 显耀军两个人同时委托他，显耀军还是在委托他继续进行行政复议的。他呢其实说的也没那么夸张，我后来也是看了一下他说的博文，他只是说这个他晚上到了酒店，之后睡前关房门，并用沙发抵上房门，以防止不速之客，没有说被人追杀。所以我觉得朱律师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就是把这个夸大了。然后包括他也说，他认为欧博夫妇遭受的这个压力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粤湘他的原文啊，因为粤湘两地警方近几天来一直在给他们施压，软硬兼施，无所不为。长沙警方甚至将欧博的口供和视频给了广州市的司法局，请司法局通过有关律师做欧的工作，停止维权而颐养天年。欧的亲友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压力，从而使欧博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好，听到这儿我觉得非常明白了，刚才朱永平律师完全就是给党和政府背书的这么一个口吻，但是呢这个王才亮律师他是跟他相反的这个路子，认为警方确实存在钓鱼执法。我甚至看到微博，这也是网友的截屏，说王才亮律师认为，如果说这样的情况还这么存在的话，人人都可能是欧博。所以你看得出来两个人是大相径庭的一套认识这个事情的这个方式。好，那刚才我们讲到这个事儿到现在为止很多这个蹊跷的地方，我们来听听石飞克先生他是怎么样来解读的。 我觉得都倒蛮符合逻辑的，符合这个世界的逻辑，也符合欧博本人我对他的观察的逻辑。世界的逻辑是说，因为涉及到国宝这个警察的一个秘密警种，这个事儿对长沙当局来说，甚至对警察警界大陆警界来说，对高层来说，这都是一个特别麻烦的事儿。因为现在事实不用他们来回应，就是公众都已经明白了，这确实就是他们在构陷，在设了一个圈套。但是如果是在查，就得让这个警种以及这个警种他的这一套秘密工作方法都得暴露于这个大庭广众之下，就是这一套体制啊承受不了这个打击，所以他们会踩刹车，不会允许公众，也不会允许欧博个人，也更不会允许法律程序来追究这一套体制的责任。所以我觉得这踩刹车是肯定的，如果说他要追究的话，那就至少之前早就应该有个公开回应，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回应，那就说明他们知道这事儿是不好弄。所以我说对这个是符合逻辑的。第二个，对欧博的个性来说，我觉得符合逻辑什么意思呢？我没有接触过他，但是整个观察包括看他的媒体报道说的那些话，我觉得这是一个挺真实的人。包括他描述当天晚上那个在酒店发生的事儿，我觉得真的没有隐瞒，他说的非常详细，就很真实的袒露。如果 您凭什么觉得他说的是真实的呢？ 他可以不说那些细节，什么掰开腿啊，什么亲啊之类的。对一个60岁老头来说，把这种让人难看的细节怎么说出来？我觉得还有比这更坦荡的嘛。他可以不说的，这一句话我是被构陷的。对吧？没有任何理由，他没有任何义务来把它说清楚，把这事细节说那么清楚。对于一个老人来说，这个是不人道的一个说法。但是他把它说得清清楚楚，而且跟事后各种证据印证起来，我觉得他说的是真实的。对吧？他如果当时隐瞒，反而就是会让人觉得里面有什么文章了。所以我的感觉，我觉得这是符合的，就我觉得他是一个相对比较坦荡，也就是说，这个坦荡的意思是呢，这个人呢，用一句老话讲，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他觉得自己反正就是一个老头，他又没有公职，他也不做生意，他也就是为了监督公车，所以他觉得事无不可对人言， 符合他的个性，同时他现在不追究了，我觉得也符合他的个性。什么意思呢？我觉得我估计有两个理由，一个理由一个原因就是刚才我讲的，就是体制也给他施加了压力。这个压力呢， 但他是否认的，他觉得没有。他说没有， 我明白他否认。这个压力呢，就是真正他施加到一个人身上是很难承受的。这个我，这个跟这种体制打过交道的人不会有这种感受。这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压力，我相信很难少有人能够扛得住这种压力。第二个原因，我觉得他说的也是真实的，就是家庭这方面，他的妻子包括他的母亲，他周围的亲戚也会承受这种压力，这种压力最后呢会转化到欧博身上来，你知道吗？ 没错， 就是前面这种压力给欧博做工作，同时他们还会给他周围的社会关系做工作。那么这种亲戚啊、家人呐、这种社会关系，最后压力都会转移到欧博身上来。欧博可以不卖政府的面子，甚至可以不卖网友的面子，但是他周围的社会关系面子不可能不卖呀。 是的，这个也 说得通。他不可能不卖，他对吧？他自己会有内疚，本来就他做这份工作就有个内疚感的。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原因，体制的压力和他周围社会关系的压力，这个我认为是导致欧博最后放弃在法律上追究长沙警方的这个主要的原因。据说继续追查这个陈老板那个我想应该主要就是下坡吧，也就是给公众一个交代吧，他也就是一个就坡下驴的一个说法吧。事实上你不追究长沙警方是不可能再追究到陈老板的， 对呀、 对吧？但是他也就是说不放弃追究陈老板，也就是给大家一个说法而已。事实上这个事儿基本上就这么不了了之的吧。我的感觉是 哎，就是现在这个事儿发展这么多天啊，我觉得还是有两个疑问，动机方面，一个就是长沙警方他为什么，如果我们之前分析哈，就是所谓的构陷他成立的话，他为什么要设这么一个局，设这么一个陷阱？第二个就是欧博他家境已经这样了，他为什么还要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对他的访问的时候也问到说，现在家里面临这么大的个压力啊，那你还会继续去做监督公车的事儿吗？他说还会继续。当然我们时间不够，就是没有办法再进行更多的追问，但是就更让人觉得很奇怪，都已经这样了，为什么还要去做这个？他的动力到底是什么？ 这两个问题我觉得都不难理解。第一个问题的话，长沙警方我可以我基本确认是应该他确实如你所说没有主动去构陷欧博的动机，他当然是应该是应广东方面的这一个请求，我觉得广东方面是一个这种一个要约，他提出要约的一方，完了长沙这边来做而已，这是一个前提。其次，长沙这边是以什么方式来做的？我觉得这有两种可能性，一个就是呢，公事公办的方式，就是广东的公权力机关跟长沙的警方确实走了一套程序，就公文在这儿，完这边安排人，安排国保以及其他机构来具体落实，对吧？这种可能性我觉得比较小，我更倾向第二种可能性，也就是说还是由广东的公权力机构，或者私人来启动，比如欧博的仇家来启动，他们来到长沙寻找这个能把欧博给搞一搞的这种机构，最后呢就是找到了这个陈老板这个公司，因为这公司对外打的这个商务范围也包括舆情监测啊什么什么之类的这种灰色的范围嘛，就是看到有这种灰色范围的这个公司找到了陈老板，完了陈老板呢也可能呢就是未必呢向对方公示了他的警察身份，但是他可能会暗示我本身跟长沙警方比较熟，在这边我来给他设套能搞定，你放心，一定能把事搞定。他没有按照程序跟他的上级，比如说跟金星公安分局或者向长沙市公安局的相关领导汇报，就是在这个灰色范围内利用这种半隐秘的身份把这事给办了，最后呢连累了长沙警方，这种概率也有的，我觉得这种概率还比较大。因为他这个警种本身就是一个半灰色的一个警种，经常会利用一些隐蔽的身份做一些，用业内的话叫脏活，做一些脏活，所以本身就是一个灰色领域，所以这种概率我是觉得比较大的，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就是长沙警方一直不吭声，就是原来就是因为觉得有苦难言，很烦，但是实在是不好说什么。这是第二个问题，欧博的这个 个人的动机动力， 个人我觉得有很多这种人呢， 我过去写警员做新闻的时候经常能碰到这种人的，就是这种性格特别滞留的，都不好听叫个性非常偏执的人。但是这种偏执的个性在人际关系当中可能不受欢迎，但是在公共事务当中这是很重要的、很珍贵的个性。 嗯， 有很多这种，就像湖北以前在基层选举的时候，那个要求这一直在搞个人选举人大代表的摇历法。 嗯嗯嗯， 也是一个被弄得家里情况也一塌糊涂，压力非常大，他一直在坚持，坚持到现在，经常被查，经常被什么。有很多这种，就是只不过可能他们平常没有机会出现在这个大众视野当中而已。 嗯，所以也不用特别奇怪于去因为少见所以去质疑他的动机，是吧？ 对对，这个你想想吧，有一个逻辑能跟你解释。你看那个上访的老访民，上访很多年的，他已经家里一塌糊涂。 嗯， 他上访的事儿本身， 但上访的事儿是自己的事儿啊，可是监督公车是公家的事儿啊。 最后那个他上访的事儿，你觉得值得还能偿失吗？ 嗯， 往往他那个事儿不是很重要的事儿，他最后他把上访到他家里一塌糊涂啊，甚至有些家破人亡，最后把上访变成了一个他自身的使命的。 嗯， 当然这个例子不是很恰当，就是这套逻辑这也是一种逻辑，你知道吗？ 嗯， 欧布这个当然他可能比较享受，或者是他比较就乐于这个在这种公共利益的为公共利益来呼吁来身体力行的时候，这种获得的社会尊重。 嗯， 或者大众叫好，因为我注意到他和一般的人还不一样，是他每次监督公车的时候他都是理直气壮非常高调的来监督。他可能就喜欢和享受这种方式所带来的社会尊重嘛，和成就感嘛。 嗯， 这个也挺好的，非常值得尊敬的，至少我是尊敬他而且佩服他的。我做不到。 还有一个就是看这个新闻的发酵，当然欧博他也用自己的话表达他自己的不理解，说我也不是官员，但是为什么要对我的这个事件大家投入这么大的一个关注。您觉得他这是自发的一种发酵形成这么一个热度，还是说背后有可能也是有人借机去炒作了他才这么在舆论场上得到这么大的关注度？ 我觉得这事儿谈不上什么炒作，至少我不觉得这是一场炒作，这是大众的自发的这个关注。为什么？你可以和薛蛮子这个事儿去比较，薛蛮子的事也是嫖娼，但是事发以后大家虽然关注，但更多的是嘲笑，更多的是看热闹。虽然也有对公权力的质疑，但是更多的是看热闹。欧国这个事不是，我看90%以上都是因为愤怒而产生的怀疑，因为知道真相又产生的愤怒。为什么？就像刚才您所说的，欧博是一个一文不名的 普通人， 穷人， 穷人， 还是一个老人，同时还是一个为公权力在，他可不是自己做生意哦，他可不是一个社会名流哦。那就这么一个人，就这么一个一天到晚的为大家来监督公车，这本来是你政府的事，是你纪委的事，是你监察局的事，他在做了，他承担那么多压力，你还利用公权力给他设一套，构陷他，说他嫖娼，对他进行污名化，通过这种手段。我觉得违背了最基本的人伦认知和最基本的政治伦理激起的公愤，这跟炒作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任何炒作成分，这是我看的。 好，最后一个就是他身边还是有几个律师的，那你觉得在这个阶段律师能帮他做什么吗？ 我觉得律师啊应该尽量的说服他，就我个人认为说服他就是帮他化解的压力，最好能继续启动这个法律程序。我觉得这个事最后还是要着落在法律程序上，就是对他的这个行政处罚是不是事实清楚，是不是证据充分，是不是合法，是不是合乎程序。如果说服不了他，就是那律师也我觉得能做的不多了，顶多就是把参与这个案件的过程在征得欧博的同意下向社会公众也做一个这样的信息通报，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我不希望有些律师在这事当中积极于把自己个人的事来掺和，我觉得不好。这是这么大的一个公共事件，你代理欧博固然说首先要维护欧博个人的合法权益，同时社会公众的关注你要及时回应，应该把那些干货那些尽量的你用职务这个代理关系所得到的这些信息让社会公众作为通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儿。 好，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前面听几位这个涉事人员讲到还觉得有点混沌的话，到石飞克老师这儿就已经觉得很清楚了啊，他就把话给捅破了的感觉。我觉得最后还有一点我们要强调，就是说一万说一千道一万，你就再怎么样觉得这是构陷也好，但他的一个路数其实我们也很熟悉，就是攻击你的私德嘛。 对， 但是攻击私德为什么能够奏效呢？为什么大家就这么容易去认为说一个私德有毛病有缺点的人他就不能够去在监督公权力上面有什么作为吗？我是觉得攻击私德你根本就不影响他在做的符合公众利益的事情。就如果说真的觉得哦，因为欧博他嫖娼了他怎么样了他就做任何的事情他都是有缺点的，那确实不是一种理智的判断。 对，另外一个疑惑对我来说就是欧博是一个太特别的人了，但是为什么只有一个欧博？因为欧博做的事情本身就应该是所有的公民他应该去做的事情，他有的责任和义务，他也有这个权利去监督是不是公权力被滥用了。确实是威克老师说他做不到，而且这本应该是纪委和监察部门的一些工作欧博做了。所以说我觉得我们更应该的是反思，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责任感和义务使命感，我们每个人都做了这样的事，我们每个人都会被嫖娼吗？肯定不会，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没有做这件事情。 其实这种较真执拗的人太少了。 对，我们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帮凶，就是因为我们的不作为才造成了欧博被嫖娼，那如果我们都作为了，欧博就不会被嫖娼了。 好，非常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如果有任何想说的可以在微博上找到我们，可以搜索凤凰 U-Radio 中横线王春雨和凤凰 U-Radio 中横线樊素，那也欢迎你对我们的节目提出你的意见，对任何的话题的想法也可以随时在微博上给我们发评论也好，发私信都可以。好，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再见， 拜拜。